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本周的一个国际焦点之一呢，便是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第二次元首会晤，双方将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境紧张局势进行沟通。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态势源于什么？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震惊美国社会的15岁高中生造成4死8伤的校园枪击案。现在警方已经起诉了其父母，这在美国的枪击案判决史上是少有的。我们就来关注为何这一次美国检方会做出这样的起诉。节目的后半段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新加坡华文书店的现状。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12月7号举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这是俄美两国元首继今年6月在日内瓦之后的第二次会谈。和第一次相比，这一次的美俄会呢，正值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之际，如何管控地缘风险成为了中心议题。 некоторые наши партнеры, пытающиеся всячески сдерживать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оказывать санкцион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нагнетать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Кстати, угроза на наших западных рубежа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растает. И об этом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сколько близко к российским границам выдвинулась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这是在俄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北约借题发挥，令俄罗斯与乌克兰地区局势更加动荡。普京说，乌克兰方面号称俄罗斯在边境集结超过9万名军事人员，计划明年1月底2月初发起军事行动。一方面是美国和北约在大肆的渲染，而另一方面，事实上呢，北约成员国本身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从军事装备、情报信息、联合演习等等各方面为乌克兰壮胆，并加紧在北约东翼扩展军事实力，拓展他们的军事设施。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西方国家不断地散布俄罗斯正对乌克兰造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已经对此言论做了多次的有力回应。他说，西方国家的这样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来制造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是惯用伎俩，并不新鲜。他强调说，乌克兰政府借助西方舆论加紧部署其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力量，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乌克兰自身国内政治经济不断恶化的局面。但是这种进攻性行为只能加剧地区紧张，不可能解决他国内的各种问题。那么为什么美国、北约、乌克兰要不断地渲染俄乌之间的边境紧张局势呢？据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美方确实担忧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的重演。位于俄乌交界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一直以来地缘政治位置特殊，这里有着乌克兰最大也是采煤历史最悠久的煤田，开发程度很高，是前苏联的西部工业中心，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了乌克兰国土的一部分。然而这里生活的居民依然多数认同俄罗斯。从2014年乌克兰政变之后，这块沃土便陷入了战乱当中，顿巴斯人自行宣布为独立的顿巴斯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同年4月，乌克兰政府军对该地区进行了军事行动，大约 1.3 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后来德、法、俄、乌四国为该局势的缓解进行了多次调解，制定了明斯克协议。虽然停火协议达成了，但是各方的冲突和交火依然不断。战争也给本来就不富裕的乌克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而夹在俄乌两国之间的顿巴斯地区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证，战争不停就不得安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表示，顿巴斯永远不会是俄罗斯的领土，建议那些热爱俄罗斯的人，并希望这个地区并入俄罗斯领土的人，到俄罗斯去寻找自己的地方。俄罗斯从2014年8月起向顿巴斯居民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俄罗斯不断地加大力度支援这一地区的居民生活，而这令乌克兰政府诚惶诚恐，呼吁乌克兰的盟友高度关注，并对莫斯科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声。不过，通过俄乌两国的媒体报道显示，尽管双方局势在不断升级，目前来看仍有转圜的余地。例如，普京表示说呢，始终坚持要求制定具体的协议，防止北约进一步东扩，希望就此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而北约方面也表示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由此来看，俄罗斯和北约一边是做出了进攻态势，一边仍在试探着相互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关键的微妙处在于，双方在目前的紧张事态中能否保持平衡，不要擦枪走火。而据一家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的俄乌紧张态势呢，是北约的原罪，一切错误源自于2008年北约对乌克兰做出的加入北约的轻率承诺，而此后又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而俄罗斯方面是坚决反对所谓的北约东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眼下圣诞新年假期将至，然而不好的消息却总是要出现。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名15岁的高中生犯下了校园枪击案，造成了四死七伤的悲剧。而他的父母呢，因为买枪给他当圣诞礼物，并在案发前忽略预警信号，被警方控过失杀人。夫妇俩藏匿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当地时间的12月6号终于落网了。检方认为，枪手的父母对枪支保管不善，对儿子可能的犯罪迹象视而不见，应该对悲剧的发生负责。 Both James and Jennifer Crumbly failed to ask their son if he had his gun with him or where his gun was located, and failed to inspect his backpack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gun which he had with him. 这是美国奥克兰县检察官麦克唐纳介绍说，在枪击案发生的四天之前，布鲁克利就是这位枪击者陪着父亲去了一家枪店。父亲在那儿买了一把半自动手枪。同一天，克鲁布利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手机照片，他的母亲詹妮弗也发文说父子俩在测试新买的圣诞礼物。然而就在几天之后，11月30号，这名男生在其所就读的高中校园内开枪，造成了四死八伤。当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后几分钟，嫌疑人就被捕了，而且有明确迹象显示呢，这起枪杀案是这个男孩有预谋的。因为他在射杀的前一天还曾经专门录制过短视频，讲述自己将实施这一凶杀案。当天中午，这个男孩拿着手枪走出学校卫生间后向人群射击。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和嫌疑人展开了对峙，最终嫌疑人在走廊投降，投降时手里还拿着自己已经上膛的手枪。警官说 He methodically and deliberately walked down the hallway aiming the firearm at students and firingRight outside the bathroom, he began firing, Judge. This continued on for approximately 5 minutes. The defendant went to another bathroom. As deputies arrived, he set the firearm down and he surrendered. 这是警方在讲述他们在现场抓捕男孩时的经过。他说男孩表现得十分的平静。而这被射杀的四名死者呢，都是当地的学生。另外，在伤者中还有一位是老师。报道称，30号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在这所高中就已经传出了会发生枪击案的威胁。有一位家长说呢，自己的孩子在该校读12年级，当天他因为感觉不好，没有去上学，就躲过了这次的枪击事件。检方还进一步披露说，一名教师发现这位学生克鲁布利在网上搜索弹药等消息，继而通报了校方。校方通知其母亲，但是却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后来母亲给儿子发消息说，我没有生你的气，你要学会不要被抓住。另外，检方还介绍案发当天上午，有老师发现克鲁布利的一幅画，上面有手枪、子弹和流血的人，并写着血溅四方以及我情不自禁这样想。学校立刻召其父母来校，并要求他们带孩子去接受辅导，可是父母不愿意带走儿子，也未查看他的背包，更没有问到枪的问题。 后来克鲁布利就回到课堂，下午一点前开始射击，造成了四死七伤的惨案。目前这名嫌犯被控一级谋杀、恐怖主义等致人死亡24项罪名，检方表示他会以成年人犯罪论处。而他的父母呢，也被警方通缉之后，父母先是藏匿起来，后来警方在距离这所中学大约64公里处的一座工业建筑里发现了这对夫妻。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了20多人丧生。警方这一次起诉持枪少年的父母过失杀人罪，这个裁决在美国是很少见的。枪击案反复出现，造成很多人丧命，但是对肇事者亲属的起诉极为罕见。警方表示，枪支所有人应该对自己的枪支负有管理的责任。再来关注另一起枪击案，不过呢，这是一场发生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片场里的意外走火导致的一死一亡的悲惨事件。这就是今年10月21号媒体广泛关注的电影《铁锈》的拍摄现场。当片中男主角也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美国演员亚历克·鲍德温拍摄枪击画面时，想不到现场枪射出的却是一颗真子弹，当场射死了摄影师，并导致导演受伤。致命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全球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当时的矛头是直指该剧的道具师，认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工作疏失，导致在手枪中放了一颗不该出现的真子弹。当事者亚历克·鲍德温是美国知名演员，因此这个案件呢也是格外引发媒体的关注。在时过两个月之后，致命枪击案发生以后，他首次接受了美国媒体的访问。在访问中，他说呢自己不知道实弹如何进入枪中的，他也说自己没有扣动过扳机，这个枪是走火的。 Well, the trigger wasn't pulled. I didn't pull the trigger. So you never pulled the trigger? No, no, no, no, no. I would never point a gun at anyone and pull a trigger at them. Never. Do you feel guilt? No, no. I feel that there is, I feel that someone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ed, and I can't say who that is, but I know it's not me. I mean, honest to God, if I felt that I was responsible, I might have killed myself if I thought I was responsible. I don't say that lightly. 这是鲍德温参加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节目，他在节目中说呢，从来没有扣动扳机，我永远不会用枪指着任何人扣动扳机，永远不会。如果这事儿真是我干的，我可能就已经自杀了。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鲍德温多次流下了眼泪，并表示呢，他非常喜欢这位不幸遇难的摄影师，生前跟他也是好朋友，他给现场的很多人带来欢乐。美国执法部门此前表示，鲍德温是在新墨西哥州的拍摄现场排练的时候，手里拿着道具枪意外走火，电影摄影师哈钦斯被子弹击中，导演索萨也受伤了。采访中，鲍德温被问到，他认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不知道，有人在枪里放了一颗实弹，一颗甚至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地的子弹。今年的12月2号，美国的一名法官批准了一份新的搜查令，显示这颗子弹很可能是在拍摄上一部电影的时候留在弹膛里的。虽然鲍德温在访谈中掩面哭泣，但是很多的观众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示他们并不买账，并质疑为什么事发以后不立刻说出这一情况呢？而今的言论也只能证明他真的很会推卸责任。也有网友不客气地说，这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蠢话，一把枪奇迹般的走火了。不过也有武器专家表示，涉事枪支的这种叫做科尔特单动式转轮手枪非常敏感，稍微用力都可能会引起发射。目前该案仍在调查当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相信每一位去过新加坡的朋友都一定去过牛车水品尝那里的美食，坐在牛车水的彩色小房子街边，点一份刚出炉的炒饭，节日里呢，还可以看看这些极具有中国潮汕风味的张灯结彩的街灯。从2001年牛车水的美食街开办以来，走过了20年的历史，成为了新加坡的标志性景点。这里有数百家餐厅，几乎囊括了所有种类的中华料理。 然而在疫情进入到了第二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十月份，牛车水呢在经历过数次停业重开转换定位之后，最终未能扛过疫情，宣布永久关闭。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关闭之后的牛车水美食街仅剩了两个摊位还在苦苦支撑。那么餐厅没有了，这里的商铺又怎么样呢？眼下距离虎年的新春佳节还有两个月左右，相关管理机构已经宣布届时不会再举行灯会啊等等新年的特色活动，同时他们也会给店铺进行租金的减免，鼓励他们开设线上买卖。那么牛车水的店铺们是否可以成功的转型到线上吗？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 8 World 记者的报道。 在牛车水年货市场卖腊味30多年的叶伟强，得知年货市场明年再度停办的消息后，马上花了10000元租下丁家弩街一个店面和店外空间。叶伟强坦言，对线上年货市场的计划兴致缺缺。 学问不好了，我们就不懂，不大了解那个网站的东西。顾客群都是一般上了年纪的安哥安弟群呐、啊，有些呢他们也不懂得上网的东西，我们的顾客群是喜欢在现场摸到看到那个东西。 另有一名年货市场摊主指出，在疫情下牛车水已失去吸引力，加上经营了20年的牛车水美食街近期宣布结束营业，因此有不少同业转战他处寻找商机。记者中午走访牛车水时发现，虽然距离农历新年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一些年货已经开卖了， 至少大概20天左右。我们担心那个船来了不准，旅游开放比较人潮比较好一点啊，多一点。昨天买这一天生意不错了，可以 OK very good 了。 尽管年货市场停办，然而由牛车水商联会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将照旧举行。商联会受询时表示，活动具体细节还在筹划中。 据了解，虎年除夕夜牛车水这里再度不办任何倒数活动，听不到爆竹声，也看不到烟花，不过街头装饰依旧不会少，暂定下个月7号亮起。 希望牛车水的年货街上这些有着传统的老店铺呢能够挺过疫情。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新加坡的华文书店。新加坡人最熟悉的华文书店呢，叫做大众书局，这是新加坡最大的连锁书店。在鼎盛时期，它在新加坡共计开了76家分店，包括了46家学校书店，还有商场里的30家分店。同时，这个大众书局呢，在全球开设了多家分店。不过，近年来，大众书局也在不断缩小其零售版图。大型连锁书店尚且如此，对于那些经营个体书店的老板们来说，开设一个纯粹的华文书店更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了。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 8 World 记者的报道。 说起百盛楼，中年以上的国人对它的别称书城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80年代的鼎盛时期，百盛楼有不少华文书店，如今只剩下3间。公众现在还会去华文书店或看华文书吗？ 每个星期只要有空，都会到百盛楼这里来走走呀，大概一个月至少有2-3本吧。 华文书店的几率我去过很少，平常都是去读书馆，读过华文书已经可能很久了吧，可能在中学的时候才会去翻中文书。 最近几年是有去过华文书店的啊，华文书不是经常有阅读啊，偶尔看到有趣的我才去借或者购买来阅读。 有意书斋见证了百盛楼多年来的变化。宋家兄妹90年代加入家族生意，把原本售卖文教用品的店发展成华文书店，并改名为有意书斋。后来更创设了专卖儿童书的有意故事屋。他们说，疫情期间书店的生意额下跌了5-7成。 我们成人部这一块呢，因为毕竟是中文书，所以都是上了年纪的读者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段期间呢就变成说他们的子女呢也不希望说老人家到处或者说到书店来 会被感染的机会可能多少一点，这段期间读者群会慢慢慢慢的稍微的减少。 儿童书店呢是有影响，因为主要是家长跟孩子嘛，所以之前常常会有家长带孩子来我们这里选书买书。可是疫情开始后，因为担心说小孩子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疫情开始后人数其实真的是有减少。 兄妹俩也做了新尝试，把书店生意转向数码化，不只设立网络书店，也做线上直播介绍书本。 我们每周会在我们的面部介绍一些好书，那么家长至少看了说哦，知道可以买一些什么书。那么疫情期间我们有做过一两次促销，那么以往我们促销一般都是说一周就结束了，不过因为疫情的话，我们就跟他延长到两周到三周。那么我们就跟读者讲说时间很长，你们不用赶着说马上过来了，你们就可以选择说方便的时间，那么最好在周日过来，因为一般周日都会比较近。 两人也觉得实体书店和网络生意其实相辅相成，只要还有读者便会坚持下去。 有实体书店的存在，主要就是说读者需要一种体验，浸润在这个文化里面，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气息，所以我觉得在怎么样的辛苦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的。 草根书市在牛车水一带营业已经七年，不止卖书，里头还有一间咖啡馆，希望吸引喜欢书香也难舍咖啡香的读者。 就我们接手草根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加坡的特别是华文的书店其实关了很多嘛，所以那时候大家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悲情，就觉得说啊，华文书店是不能做的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跟讨论，然后去思考，那时候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不同的原因吸引大家到这个空间里面。对，所以当然就是咖啡厅是其中一个面向。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那个 cafe 可能是没有开或没有营业的。对，那在那几天就可以观察到那个来店的客人确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当这个限制慢慢解除过，我们的那个客源也越来越好。对， 林维帝说，书店其实长期面临财务压力，疫情初期还曾一度考虑结业。 因为我们书店其实蛮依赖就是人们到店里看书，我们之前也有做很多实体的活动，可以比方说可能新书分享会啊，一些座谈等等。当然在疫情爆发过，这些事情都没办法进行了，因为那时候可能整个氛围是比较低迷的嘛。对，那因为就是疫情，然后可能对很多人有就是怎么讲，工作还是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觉得站在社会的角度，是不是越困难的时候，其实越需要有人出来坚持做些什么。如果因为疫情而结束这些书店就太可惜了，有种好像被打败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再继续做。 与此同时，也有几名年轻人无畏疫情而投下六位数创立出版业，包括开设华文书店海丰书屋。 我们真的是在燃烧热情、生命和金钱。疫情的这段期间，其实让很多人有这个思考的这个空间。我们其实自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做文学的东西，然后也在做出版和文字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一直在想啊，那我们这个热情如果要延伸的话，我们可以怎么个延伸方法？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可能就是出版社，可能就是书店。 这家书店位于丹戎加东一带，去年以网店开始，今年才有实体店。九月开设至今，成绩让人感到鼓舞。 以网店起家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很懂得也很愿意在网上购买我们的书籍的读者，它就像是我们的一个基石。那我们最近的门市确实是有受到影响，特别是我们的那个疫情每天破千过后，可是之前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门市是蛮不错的。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书店每一个月都可以支付租金，可以支付这一个员工进货的这个成本，

It's 9 a.m. Beijing time.